一摞未被拆开的信，收信人有三个不同的名字，在房间的不同角落被找到。一条水流，屋顶上裂开的悬崖，黑色鹅卵石堆积，没有声音。圆形水池毫无涟漪，头上裸露的岩壁，他没有注意到裂缝中游移的水滴。他回想着那件蓝色缎子睡裙，悬挂在被遗弃的物品中，干净且鲜艳。折断在第七级的楼梯，绿色的塑料水壶装满了采摘的坚果，与女巫的偷情被那只在房子里筑巢的黑乌鸦证明。水滴落在他的脚上，他没有移动，他们就要相遇在他抬起脚趾头的地方。他不知道破碎的水流将被失误斜进池塘，成千上万的太阳映射的水波将在巨石上流淌。当他打开信时，黑乌鸦将一块石头衔在嘴里，他将掌握一个永恒的秘密。